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希望大家支持啦，咁应该仲有五集。今日录呢一节咧，系黄昏流星群嘅第一集嚟嘅。系啊，不过因为咧一开始咧呢个古仔好长，咁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办法处理到，所以咧就差唔多完嘅时候咧先讲。咁啊，可能点样浓缩法都可能有半个钟。系啊，咁希望大家耐心听啦，欢迎订阅收睇，咁啊 like 追踪 share。課金，咁希望我哋做得更加好。咁咧，黃昏流星群，一開始，阿秀哥佢係一間銀行嘅分行經理，做咗30年，一路爬上嚟，爬到呢個位。佢知道總行有一個空缺，所以佢近呢兩年更加賣力，希望能夠調上總行，更上一層樓。當然啦，有屋，有個女，咁啊老婆冇做嘢，咁啊持家。每日呢加班處理，好耐冇放過假，甚至假日都好啦，佢都有陣時會聯絡緊一啲客户啊，去想辦法或者下屬啊，去做一啲關於公務上嘅嘢。每日呢都好夜好夜先至返屋企。總行今日見佢好高興咁走去，以為自己有機會，原來唔係。係因為呢借佢嘅經驗，因為佢53歲。他說要給一些更加後生的人上去，而他就來退休了，也都差不多夠退休的年齡，因為他在銀行做了30年，他調平調去一些屋邨的分店，等執笠的分店，等收工的分店，因為現在全部都希望上銀行。出了來之後很沒有心機，很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。经过一间旅行社，瑞士亚尔卑斯山，好耐冇放过假了，收工喺度谂，应该都放下假了，亦都准备退休了，因为咧佢唔打算去一间冇前途、冇希望嘅分行度做。翻到屋企，见到嗰个老婆，阿嫲唔沉沉，阿嫲唔沉沉。啊，淨係講哎呀今日點啊，哎呀我去邊度啊，同埋邊個太太啊去完邊度返嚟。其實兩夫妻呢10多年都冇咩講。但係今日有啲事，係呀有啲事。因為個女好早返嚟，大學畢業冇幾耐佢返嚟，我結婚。吓結婚，係呀我結婚。我同一個大學同學結婚。諗住呢半年後咁我哋就辦婚禮，而家去籌組。老婆好高興，收哥望住同咩人結婚啊，好有錢嘅世家子弟。你同佢識咗幾耐？冇識幾耐㗎，佢追我。咁我覺得佢有錢能夠嫁入豪門有咩唔好啫。究竟當婚姻係乜嘢？收哥仔女大女世界，但是见到太太好高兴。他说呢，如果出席的时候呢，想找多个主婚人，想找总行收哥的上司做， 收个好气馁，啱啱先谂住退休，佢都将佢嘅想法讲咗出嚟。佢话我就嚟退休啦，佢冇讲佢要调去其他分行嘅事，佢话咧唔好搞佢啦。个女好大声，佢话我结婚啊，我哋呢啲根本上就高攀人哋嘅。如果咧冇一啲有实力嘅啊嘅上司去支持证明我哋咧吓，亦都有翻咁上下阵容咧，好难睇。老婆加埋把口，你啦，唔好讲咁多。总唔知咧，你尝试努力啲啊，等大家搞掂佢，等个女嫁嘅时候风风光光，体体面面吓、啊，想办法邀请你银行嗰啲高层嘅过嚟，全部。阿秀哥唔出声，跟住就讲咗句：我下个礼拜去旅行。哦，问都唔问完咗，上咗飞机向瑞士出发，一个人识英文，但系瑞士好多时候就唔系可以净系英文解决到嘅。上到山上一个滑雪圣地，租咗间房喺嗰度，好惬意享受个早餐。而喺早餐嘅时候，佢见到酒店另外一位女士。四十岁到，少少肥，但系好富态，着得好华贵，望住喺度笑。佢走埋去，介唔介意我坐埋一齐？因为佢睇到系大家系同一样系香港人，佢唔介意坐低，咁两个人成为一伴。而呢位女士好叻，佢对瑞士啊、意大利菜啊。或者德文嘛，好流利，一齐结伴咗两日。今日我哋上缆车向阿尔卑斯山山顶进发，去到嗰度喺个缆车上高交谈甚欢。你一个人啊？系啊，我一个人。你又系？系啊，抛开啲嘢想放个假咯，我都系。大家冇问大家嘅职业，净系知道大家嘅称呼。佢叫静子，修哥同静子呢三四日好开心。夜晚佢哋走咗一间酒吧，喺酒吧嘅时候，两个饮到咁上下，跟住修哥邀请阿静子上去一间房再饮。静子欣然答应，再饮多两杯嘅时候，秀哥好顺其自然咁有所行动。佢从来都冇出轨，亦都冇婚外情，但系唔知点解觉得同呢个女人好舒服，好似好倾咁。佢挨埋去，想锡佢下，突然间静子拱开佢，砰砰声走出咗房门。修哥觉得自己好似侵犯咗人哋咁，好内疚，成晚瞓唔着。朝头早佢喺早餐嗰度等佢，见唔到佢缆车站等佢，上雪山等唔到。第二日佢就翻咗香港，系啊，翻咗香港，依然成个人好似泄咗气嘅气球咁。以前好勤力想办法加班，而家收工啊，自己一个人走去享受一餐美食啊，咁啊，或者早啲翻屋企，但系翻真屋企都系好冰冷嘅，因为老婆好多时候出咗去，个女永远都系唔知喺边度过夜。过咗几日，老婆俾咗个信息佢，话个女婿要嚟，大家安排一下。出去吃饭，见到一个满身铜臭的人，当然你做银行家对这些人你都一定有所认识，财大气粗，根本上就不是这个世界上的，正是讲他们家族怎样威水，怎样劲、啊、准备收购什么，我们未来发展滔滔不绝。今天当然了、个女望着他的眼神好像很爱慕，但是也看到个女唔系真系真心中意佢，老婆觉得好有体面，有呢个女婿，讲到 啊，将来咧啊结咗婚之后咧啊，佢哋咧点样点样，好开心。完咗之后定咗个日期结婚，佢哋追问，搵唔搵到主婚人，多一班银行嘅高层嚟，我好坚决咁，我唔搵，唔搵。搵啦，同佢哋傾下啦，點解唔傾啫？阿修哥話：好啦好啦，一個男人就係咁㗎啦。過咗兩三個月，係呀，過咗兩三個月，你結婚日子越來越近嘅時候，個人好冇精神。佢諗住而家提出退休，但係如果而家提出退休，佢又驚佢老婆同个女好难堪，因为到时唔知点样介绍自己嘅职业各样嘢，所以佢都谂住过咗婚礼之后嘅三个月，佢就正式退休啦。自从去咗瑞士之后，佢好享受食意大利菜，好怀念嗰几日嘅风光时间。佢今日见到一间意大利餐厅，佢行入去。点咗个餐，享受完一顿愉快嘅午餐嘅时候，起身啱啱好喺厨房有位女士出嚟，静止，两个望住喺度咁啱撞到你，系啊，真系啱，我哋冇见158日啦。呢句说话喺静止嘅口中出嚟，你记得到？系啊。我同你分开咗158日啦。嗰日咧，我第二朝早要走，但系咧，我冇同你讲，咁咧早记，所以一早离开咗，亦都冇留低通讯，所以咧冇再联络咯。唉，不过我觉得我哋有缘一定会见得到。修哥笑得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今日你点钟放工啊？七点。咁啊，七点钟我同你去食饭好冇？好，好简单。约咗地点两个人坐埋食饭，佢话上次唔好意思，即系我觉得我冒犯咗你。静止望住佢，冇出声。食完饭之后，静止讲咗句说话。其实嗰日我拱开你，我好后悔。吓，我后悔嗰晚唔老，冇一留低喺你身边。阿修哥一听完呢句说话，我有啲事，我转头翻嚟，佢离开咗饭店，离开咗饭店，因为佢哋食饭嘅地方楼上有一间五星级嘅酒店，佢即刻 book 咗间房，然后打翻个电话落去饭店，叫静止听，我喺1106房等你，你会唔会上嚟啊？好快脆就见到静止。嗰晚发生唔到任何事情，两个嘅亲密行为一路喺度进行紧，但系到临门一脚嘅时候，唔知点解修哥过分紧张，亦都可能好耐冇用，竟然冇办法做完呢件事。阿静子望住佢，佢唔紧要啦，系咧。我就离咗婚，结咗婚三年，离咗婚，我就而家喺西餐厅，咁啊意大利餐厅度做厨房。你呢？修哥好尴尬咁讲，我喺银行度做经理，不谂住唔做。你有老婆噶啦，佢系做个女，好坦白咁讲，亦都冇打算隐瞒。阿静子话。我唔系要嗰个关系嘅，不过我觉得同你好好倾，我又单身，我今年43岁，你大我10年，我唔介意，有时间一起行下当有个伴咯，我冇要求乜嘢噶，不过我觉得咧，我同你好夹，呢句就系静止所讲，修哥好开心，因为觉得呢个女人唔会威胁佢嘅家庭生活，唔会威胁佢嘅事业。离开咗之后经常见面，是啊，经常见面。 就嚟过大理嘅日子，再讲紧究竟请唔请佢上司嗰啲人。嗰日收哥发咗好大脾气，直头同佢个女婿未来女婿讲唔会请噶啦，同个女讲不如咁啦，你大学都有文有路，一级荣誉毕业，你睇下你嘅学科嗰个主嗰个教授，你请佢，可能咧仲有体面，好唔好啊？个女笑住问：系咪要咁样做先？系。一於咁，老婆無可奈何都要接受。嚟緊呢個禮拜六禮拜日又會見到靜子，啱啱好喺離開酒店嘅時候搭咗 lift， 見到一男一女，個女仔睇後面廿零歲，而個男士50多歲，喺個電梯嗰度情不自禁喺度親吻緊。突然间回头一望，是自己个女，好尴尬气氛。离开咗之后，第二日嘅朝头早8点，收哥食完早餐，嗱嗱声出门口，等个女出门口，我哋要倾下，好啊。卒之中午嘅时候，收哥同个女一起食咗一餐。好奇特嘅午饭，因为收哥接受唔到。佢一开口，嗰位系边个？我哋嘅系主任。你同佢唔系边有咁好成绩啊？系咪？梗系有啲手段噶啦。仲有，我都冇问你，你外语咧？我冇办法，亦都唔想隐瞒你哋。是我有外遇，咁你而家你就係结婚，你想点？结婚嘅时候呢段关系就完㗎啦。佢就係我哋要请嘅主任。我知道结咗婚，我有我嘅责任，我对我先生係要负返一啲应该要做嘅嘢嘅。所以呢我亦都同佢讲清楚，我会同佢分开㗎啦。不过而家我仲享受緊，爸爸唔好咁古老石山啦。收哥在这段时间没办法接受到这些事实。下个礼拜收哥就想着提出请辞放假，因为他人一点动力都没有。见到静子的时候，静子告诉他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有了。有了？是啊，有了。我想生落嚟，我今年43岁咯。到佢大个嘅时候，中学毕业我都60噶啦。呢次可能系唯一嘅机会，留翻个 B B， 有个人陪下我啦。你唔系想自己开店咩？想自己开咩？系我有啲积蓄嘅，我系想自己开店，自己做生意。但系咧，既然有咗 B B， 可能要押后呢个计划。你谂清楚喎，你一世人嘅梦想就系、是。开一间意大利餐厅，是啊，是想开一间意大利餐厅。不然不要要啦，我会生佢落嚟嘅。呢段对话去到呢个时候，大家沉默咗，收哥离开咗。佢脑里面谂。都应该有啲事情要完㗎喇。係呀，但係点都等到个女结完婚之后退休或者留返个 BB， 留返成好多事情要諗。第日返到公司，突然间总行打电话嚟，佢话个职位呢我諗住升你上去。吓？係呀，諗住升你上去。点解？因为呢出咗啲问题，因为本身諗住升个人，佢同啲商业机构有啲潜在嘅纠纷，所以呢我哋总行决定升你。收哥兴高采烈， 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静子相约吃饭，见到静子的时候，静子望住他跟他讲，他收哥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开一间意大利餐厅？收哥意气风发在度笑，点解？佢话咧呢个梦想，我细路仔嘅时候好穷，我阿妈早死咗，我爸爸咧好想佢一个厨师，佢好想，但系因为工种问题变咗咗地盘做，佢好想同我去食一餐意大利餐。有一日佢出咗粮，同我去，去食意大利餐。我哋两个食完之后，我爸爸竟然冇咗个银包，餐厅坚持报警，我喊住，我爸爸都话佢坚持俾钱，啊，俾佢翻屋企攞，但系咧呢个机会冇，卒仔差馆，静止喺差馆度等佢爸爸嚟，好惊，因为佢知道佢哋屋企嘅环境，佢好怕佢爸爸唔嚟接佢。但是爸爸卒之嚟咗，俾咗钱然后拖佢走。静止嘅爸爸喺度喊，佢觉得点解会令到个女咁难堪。一路拖住佢返屋企。到静止准备出嚟做嘢嘅时候，佢爸爸生 cancer， 瞓喺医院嘅时候，臨死嘅时候捉住静止嘅手，我好想同你再去食一餐意大利餐。静止好难过，由嗰一开始佢就自学想办法去对西餐、法国菜、意大利餐呢啲咁嘅菜式进行研究，储咗大笔钱，佢想自己开店。而家系时候，但系偏偏有个 B B。讲到呢度嘅时候，阿修哥就话，唔好要啦，系唔好要，因为咧，我而家有啲转机，可能我会调去总行，再升一级，无谓喺呢个时候咧节外生枝。静止望住修哥，我系嚟话俾你听嘅，我你冇权决定呢个 B B 要唔要，因为系我，但我讲俾你听，我点样？我都会开呢间意大利餐厅，亦都点样要想办法令到呢个 B B 生落嚟。唔想倾落去，离开咗。阿修哥翻到公司，依然谂起佢嘅晋升梦。系啊，晋升梦，卒之。在这个时候也都是个女结婚。那天很不开心，他见到他这个女婿，他的心很难过。为什么不是喜欢结婚，而是因为钱？但回心想一想，自己又可以讲得什么？今天在总行上班的时候，第一天上班，突然间有班记者冲出来问佢：你系乜乜分行经理？你知唔知你之前咧嗰、那个上司出咗事啊？当然知道啦。系啊，佢乜乜乜乜乜讲咗好大轮，跟住问收哥意见，收哥直肠直肚照讲。讲完之后新闻出咗街，上层照快，你退休啦。你咁样讲嘅言论，直接咗伤害咗我哋银行嘅商誉，带俾我哋无限嘅麻烦。你退休啦，商场真系无情。收哥好似突然间好轻松咁，翻屋企，佢打电话，系啊，打电话，佢用屋企嘅座机打电话。不停咁打俾静止做嘢嘅地方，冇人听，冇人醒。 去到的时候原来闩了门。修哥觉得为什么不跟我联络呢？回到家他太太跟他说，我们离婚，什么事？你出面有个女人，我早知道，只不过不想开口，不想说，等个女结了婚先，等我有了依靠先，这份离婚书啊，这层楼啊，如果我起诉你的话，这层楼会是我的，不如不要那么麻烦，你给了我吧啊，你退休金啊，每个月可以拿回几多给我，我们完了件事啊，银行的我们有400万积蓄，一人一半，好快脆决定晒啲嘢，修哥都唔想再争论。好，签唔知离婚，好快脆，几日之内完成晒，因为自己嘅老婆早有部署。行落去，开住自己嗰部新奔驰，去搵政治，原来他搬了，问他隔离邻舍，我隔离邻舍告诉他，你不知道啊，他流了产了。蛤？他说是早差不多20日到，他那晚回来，突然间第二早上出门，他跣了脚，我送他医院的，他没了个 BB， 那现在呢？退了租了，听说话他另外租个地方，话要开餐厅，讲咗地址俾阿修哥听，修哥第一时间揸住佢架 Benz 去到静子住嘅地方，揿门钟，静子开门，冇咗呢个 BB， 我哋会有下一个。静子望住佢，点解？我离咗婚，我退咗休噶啦。我想呢下半世呢做一个小小的侍应生啊，帮我一个美丽的主厨去做意大利餐厅。我冇乜钱，但是呢营运资金我有多少，再加上我有部新奔驰，可以送外卖，可以去街市买材料，都应该几啱用嘅。正好开心揽住首歌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